官民知世物，愿担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公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66集。 皇上见他俩人在耳语，脸色有些不快，湘云凯上前跪下奏道： 臣恳请皇上移驾，只怕是要起朝了。 唉，朕当是什么大事呢？昨夜朕就说了，正要看看你们水师经得起多大的风浪，倘若钱塘潮都抵不过，如何出外洋御敌啊？ 湘云凯不敢再奏，退立班列。但见潮水越来越近，白如堆雪，江中水兵都是深知潮性的，他们望见远处白浪涌来，顾不得起舞鼓响，纷纷跃身上船。船上水兵再也不听从号令，划船靠岸。湘云凯急令属下指挥船队继续操演，不得乱了阵脚。无奈风声潮起，船只又实在太多，顿时你挤我撞，叫骂连天。那船又在江中打转的，有翻了个底朝天的。近岸船上水兵仓皇跳江回游上堤。皇上脸色阴沉起来，骂道： 湘云凯，这就是你的水师吗？ 臣管束不力，请皇上降罪。 朝廷年年迎着赵波，已把水师操练成这个样子，一见潮起变成乌合之众，还谈什么御敌呀、啊、可见上上下下都是红阵的，吾奏请裁撤，你人回家打鱼去吧。 皇上正在骂人，只听了江上呼啸震耳，潮头直逼而来，大臣们都跪了下来，恭请皇上移驾。皇上却是铁青着脸，望着排空直上的潮头，定如磐石。忽听轰的一声巨响，眼前恰如雪崩，侍卫们旋风而至，把皇上团团拱位，潮水劈头盖脸打下来，君臣100多人全都成了落汤鸡。大臣们跪着跪着，趴着趴着，哀求皇上移驾。皇上仍是端坐龙椅，望着江面。江上潮声震天，雪峰乱堆，白龙狂舞。大臣们不敢再言，全都跪在地上。台上的黄幔早已扯得七零八落，侍卫们忙着东拉西扯。等到潮水渐渐平息了，黄幔又把检阅台围得严严实实了。再看钱塘江上，已是浮木飘漾。湘云凯此时只知叩头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臣罪该万死、 皇上恕罪，皇上，臣该死，臣该死，皇上， 真是让朕丢脸。下去。 皇上，皇上，臣自是有罪，臣昨夜不敢参人，今天臣报死也要参人了。朝廷银子却是年年照拨，可是从户部、兵部、督府层层剥皮下来，到水师已经没剩多少了，银子不够， 打船只好偷工减料，旧船坏船也没有钱修整，怎能抵得过狂风巨浪啊？ 皇上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看上去非常吓人，道： 朕本想回京再说，看样子只好快刀斩乱麻了。割去索额图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之职，叫刑部一罪；割去阿山两江总督之职，叫刑部一罪。高士奇既然回家了，就不用再回京城了，就在家待着。念你随侍多年，朕准你原匹修治。 皇上，皇上，臣还想多侍候皇上几年呢。 免了吧，朕手里的假字画甲骨文够多了，不用你再费心了。这次在江南弄到的那些字画，无论真假，一律物归原主。 高士奇退下，皇上又道： 徐贤学也快到家门口了，你也回去吧。 皇上，罪臣领旨，谢皇上宽大。 皇上瞟了一眼陈廷敬，他说： 陈廷敬，还多亏刘向年这台子搭的结实，不然今天朕的性命就送在这里了。朕饶了他的大逆之罪，可他说话办事全无规矩，叫他随朕回京学习行走。 陈廷敬便替刘向年谢了恩，并不多言。皇上心想，陈廷敬密访几个月，沿路官员的行状尽悉掌握，他只是如实密奏见闻，却不见他参人，可见陈廷敬确实老成了，大不像往日心性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倘若见错参人，难题到底都是给朕出的，朕又怎能把有毛病的官员都斥退了？辅国安邦之下，就要像陈廷敬这样。皇上哪里知道，这回大臣们参来参去，都是陈廷敬一手谋划。皇上抬头望着天上的浮云，又道： 应人回京之后闭门思过，不准出宫门半步。 皇阿玛，儿臣没做错什么事儿啊。 应人，你要朕这会儿当着陈宫的面把你的种种劣迹都说出来不成？你太叫朕失望。 钱塘江此时已风平浪静，水兵们正在打捞破船。皇上半日无语，忽又低声说道： 还有个人，他的名字朕都不想提起，余杭那个可恶的知县，杀了吧。 黄曼的外头远远的仍有许多百姓在看热闹，他们自然不知里头的情形，直到见了百年难遇的盛世。皇驾出了检阅台，仍是威严整齐，外头看不出一丝破绽。君臣们都已换了干净衣服，坐轿的仍旧坐轿，骑马的仍旧骑马。回到京城，皇上头一天在乾清门听政，就说道： 一个是明珠，一个是索额图，两个人斗来斗去，斗了几十年，他俩的所作所为朕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袒护他们，朕想让他们悔改，但是他俩只把朕的话当耳旁风。索额图尤其可恶，简直该杀。朕念他是功勋之后，自己年轻时也有战功，免他一死。还有一干人等同他们互相勾结，做了很多不要脸的事，各位臣工都要引以为戒呀。 臣工们低着头，唯恐自己的名字被皇上点到。皇上目光扫视群臣，又道： 朕深感欣慰的是，你们大多能忠心耿耿，恪尽职守，清白做官。朕今日要专门说说陈廷敬。朕8岁登基，那个时候陈廷敬只有24岁，风华正茂，才气过人。从那时起，陈廷敬 就跟着魏师傅试阵读书，一晃就是48年，朕已经54。陈廷敬已是七旬老人，他那一头青发呀，朕是亲眼看着他一根一根白起来的。48年了，朕现在回头一想，找不出陈廷敬的过错。朕对陈廷敬的评价是8个字：宽大老成，激进完人。 陈廷敬赶忙跪下谢恩说： 臣谢皇上垂怜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臣侍君48年，肯定有不少失格出错之事，只是皇上仁德，不忍治罪。 老相国呀，你就不必自谦了。 臣曾听皇上亲口说过，国朝并无相国之职呀。 朕说你是相国，你就是相国。 这天被皇上降罪的还有好些人，却没听见点到高士奇和徐乾学的名字。原来皇上到底顾念君臣几十年，不忍再追他们的罪。皇上过后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字画拿了一些赏赐给高士奇，派人专程送往杭州。皇上此举深意何在呢？外人费解。徐谦学在家里正郁闷难遣，有一天却突然收到皇上赐下的金匾，竟然是御书4个大字：光焰万丈。徐谦学便守着这4个字在老家设馆讲学，一副沐浴皇恩的样子，心里却有苦说不出。天下读书人倒是越来越见着皇上宽厚老臣，时有圣君气象。陈廷敬回到家里兴致非常好，他说： 皇上今日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给了我8个字：宽大老成，激进完人。 太好了，老爷，这是皇上亲口说的吗？ 月圆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不是皇上亲口说的，我还敢假冒圣旨吗？ 真儿说： 咱老爷本来就是完人，这儿跟了您这么多年，还真没找出您的毛病来。 皇上还叫我老相国呢。 月圆见老爷今儿样子真有些怪，老爷平常总是宠辱不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当年明珠得势的时候，满朝争呼相国，没多久这相国就栽了。月圆正心事重重，陈廷敬却是感慨万千道： 铲除了奸邪小人，君臣和睦，上下齐心，正可开万世太平啊。只可惜老夫老了，要是再年轻10岁该多好啊。 夜里已经睡下了，月圆仍不住地劝道： 廷敬，你真是老了，人生70古来稀，不能再逞能了。 我哪里就老了？我改日不坐轿了，我依旧骑马。 我想你趁着身子骨还好，咱们就回山西老家去，让你好好的过几年清闲日子。这朝廷里呀，还有壮女当差，也说不上咱们家不忠啊。 月圆，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，皇上以国事相托，我怎能拍屁股就走人呢？ 有一天陈廷敬去衙门了，月圆同真儿在家里说老爷。月圆说： 真儿妹妹，你说廷敬是不是有些糊涂了？姐姐，你这些日子怎么老挑老爷的不是？老爷哪里糊涂了？真儿妹妹，那是你也糊涂了，廷敬他这官不能再做下去了。为什么呀？皇上信任他，朝廷需要他，为什么就不能做官呢？我瞧了这么些年，我知道大臣只要被叫做相国，就快大祸临头了。明珠是这样，索额图也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家老爷同他们不一样啊。明珠和索额图都是坏人， 真儿妹妹，你只听姐姐的话，劝劝婷静，她现在是越来越听不进我的话了。 陈婷静整日在南书房看折子，皇上下了朝也常到这里来。南书房南边墙根窗下有一棵老树，陈婷静忙完公事偶有闲暇，喜欢坐在这里焚香抚琴或是品茶。陈婷静的琴艺皇上非常赞赏，有闲也听他弹上几曲。有一回皇上在乾清宫里听见了陈婷静的琴声，曲子古朴卓雅，另有出尘之响，却甚是陌生，未曾听过，皇上不由得就出来了，老远就摇手叫陈廷静不要停下。皇上慢慢的走过来，等陈廷静弹完了才问道： 老相国，你弹的是什么曲子？ 回皇上，这曲子叫欧陆忘机，点出列子，皇上是知道的。说的是有个渔人每日去海边捕鱼，同海鸥相伴相戏，其乐融融。一日渔人的妻子说，既然海鸥那么好玩，你捉几只回来给我玩一玩。渔人便答应了他的妻子。第二日渔人再去海边，海鸥见了他就远远地飞走了。原来海鸥看破了渔人的心机。 婷静啊，你这话倒让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与鸟是如此这样的，人与人呐，更是如此，互相信任，不存心机，自然万象祥和，天下太平。 恭喜皇上，如今正是太平盛世，君臣和睦，不存心机呀。 老相国，你也难得有个清闲，朕看你抚琴窗下，鹤发童颜，俨然仙风道骨，甚是欢喜。朕叫如意馆的画师给你画张画，就叫楚窗图好了。 陈廷敬赶紧谢了恩，知道老臣领受不起。旁边的张善德听着比陈廷敬自己还要欢喜，立时吩咐下边太监到如意馆传旨去了。陈廷敬好几天忙完案头的文牍，就到老树下坐着，让画师给他作画。完成之后先进呈皇上御览，皇上非常满意，又在上头题了诗： 横经招式草，济世一鸿毛，礼义传家训，清心受子豪，房遥比雅韵，李杜并诗豪，何似生平相，开怀恭锦袍啊。 陈廷敬感激不尽，自然尽实谢恩，但是毕竟国事繁重，少有暇时。陈廷敬终日都是埋头暗读。有一天他看着折子眉头皱了起来，说： 皇上，臣以为朝中大臣和督府上折子的时候啊，应令他们省掉那些虚文，有话直说，不要动不动就什么昆仑巍巍呀，长江滔滔的。 老相国，读书人喜欢把文章写漂亮点，就由着他们吧，爱不爱听朕自然心里有数。 可老臣觉着阿谀之风日行，时有不妥呀。 不妨不妨，朕心里明白的。 陈廷敬想，皇上的耳朵只怕慢慢有些软了，皇上过去是听不得阿谀之言的，又想皇上也许更懂得驭人之道了，明知道下头说的是些漂亮话，也由他们说去， 要显得太平气象，好听的话自然是少不得的。陈廷敬正埋头写着票拟，皇上递过一个折子道： 老相国，你看看这个。 陈廷敬双手接过折子，见是密奏，忙说： 密奏臣岂能看？ 哎，朕以为是你看的密奏，你就先看，再送朕看。 皇上如此宠信老臣，臣不胜惶恐。 常年在朕的身边侍从的臣工，算起来至少也有上百个了，大多免不了三起三落。那些太不争气的就永不叙用，只有你老相国，小委屈也就受过，到底节操始终，朕相信你。 皇上说这话时，南书房里还有几位臣工，他们自此便把陈廷敬看作首辅，甚是敬重。陈廷敬又谢过恩，低头再去看密奏，却见这是道参人的折子。他看完密奏说： 皇上，下边上折子参人，尤其是密奏，应有根有据，风闻言事，恐生冤狱。 老相国，你是不记事了吧？你大概忘了，风闻言事正是朕当年提倡过的，不许臣工们风闻言事，就堵住了他们的嘴，朕就成了瞎子聋子。 可是臣怕有人借口风闻言事罗织罪名，打击异己， 朕自有决断，不会偏听偏信。 陈廷敬看完手中密奏，皇上又递上一个道： 这个也请老相国先看。 陈廷敬知道看密奏不是件好事，可皇上下了御示，他不敢不看。他打开这道密奏一看，却见是刘向年上的。原来刘向年回京没多久，又被皇上特检为江苏按察使。皇上到底看看刘向年的忠心，只是叫他改改脾气。陈廷敬见刘向年在密奏上写道： 臣查访两淮浮匪甚多，其名目开列于后。一怨匪，燕差衙门旧例有受理、登节、代笔、候司、家人等各项服费，共86100两。二省费，为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归礼，共34500两。三司费，为运到衙门漏归，共24600两。四杂费，为两淮杂用交际，除别境过往市夫两款外，尚有62500两。以上四款皆派到重商头上，每每朝廷正向钱粮没有完成，上述浮费先入私囊，臣以为应革除浮费，整肃吏治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